明明點啊？你貓食你啲魚啊，食你啲貓魚啊，同你捉老鼠啊？ 我睇好多貓咧，香港住嘅貓一世都冇見過老鼠嘅。但凡咧，啲貓咧打，譬如佢捉到老鼠， 淨係打種嘅啫。 捉到老鼠，捉啲雀仔或者小強都好咧。佢擔出嚟梳化俾你 看，俾你睇㗎，係啊。 貓係中意靚公，呢啲衰貓呢，嗰啲肥貓啊，又中意靚公嘅。即係香港咧，大陸嗰啲咧，香港人又有，大陸人有咧，全部做曬肥貓，擔啲嘢俾阿爺睇。咁咪搞到咁咯，因為實在太多人咁做啦。嗱，譬如你係即係依個文學專家啦，阿彭志明， 我又去領工啊，領唔到啊，因為我哋撐廣東話，領 唔 到。 唔係，我講過好理實就 好大鑊啊！撐廣東話， 關於簡體字嗰樣嘢，喂，簡體字唔係一個議題嚟噶，我覺得喺中共眼中唔係一個議題嚟。我俾個 example 你睇， 係一個文化破壞啫，唔係一個議題。 No， 喺香港根本冇打算用簡體字。中聯辦、文匯報、大公報、港澳辦，喂，冚唪係用，即係起碼對外嘅時候咧，啲請柬嘢冚唪用繁體字嘅。如果中共所有香港成簡體字，一早叫文匯大公做咗啦，你唔見文匯大公簡體字？係 咯，反正佢都冇人買。 點解香港咁多出嚟搞啲繁體字啊？佢驚死大陸同胞唔識睇啊！喂，大陸人，你估大陸人真係咁計較？可能一兩個反鬥出嚟，哇，我唔識睇啊！你死啊！大陸人都唔知幾希望嚟到一個香港係有繁體字嘅香港，影張相話俾親戚聽，即刻用發翻去大陸。我而家嚟到香港，因為後邊係繁體字嘅，做英文嘅嚇。哇！你班友喺香港搞簡體字嗰啲，真係喂，好心諗下，依個係咪阿爺嗰個答案？但點解要咁做啊？喂！好似啲貓咁啊！我捉到只雀仔，捉到小強都擔俾主人睇。 不過有時我暫興，我發現一樣嘢喎。依家咧，支付寶咧，其實簡體字可能同支付寶啲似嘅，係未必話特登拆阿爺鞋，但係真係市場力量嚟嘅係。 啊，呢個又係另外一個意思。 歐洲發現都有人，你要支付寶嘛？ 或者我知 支付寶咁同你講， 佢夠大啊嘛，佢夠大啊嘛。但係有啲公眾地方，喂，需唔需要寫簡體字啊？我覺得冇需要咯。 我意思有，即係你傻傻地啊，梗係要有啦，一定係簡體字添啊！就喺巴黎個水池度啊，寫。 No， 我唔係講話 你腳唔好踭落去啊，一定係用簡體字啊，大佬。 香港冇需要，你估大陸人唔識睇真係咁蠢咩？ 哦，唔係，佢如果你唔寫俾佢睇，佢做咗，佢賴你啊，佢賴你唔話俾佢聽啊。呢啲佢嘅邏輯啊，嗱，我哋都成日講咧，有種咧大陸人嘅邏輯。佢因為你唔話俾我聽，你冇話俾我聽呢種嘢唔準做，我就去做噶啦。佢做咗就個責任歸你啊！呢種係啲強國邏輯，你一定要明白先得。呢個第一，第二就係你正話講咗一半啱嘅，就話你班人要 peace 呢啲人啊嘛， 擔啲。我報到乜嘢擔俾你睇 嘛？俾佢啊嘛， 領工啊嘛， 咪等佢有在家嘅感覺啊嘛。個感覺好緊要嘅，即係你嗰間，你譬如話你就賣好名即係名牌都好啦，你門口都要貼兩隻歡迎兩隻簡體字嘅， 係紅底嘅， 紅底嘅仲要係紅底白字、黃字、紅底黃字，即係等於咧依家嗰班愛潮都一定要著紅色嘅衫個原理一樣，你係要 please 一啲人啊嘛，你唔係你如果你唔 please 佢咧，佢覺得佢唔係呢笪地方應該俾佢嚟嘅地方啊。那種咁嘅心態咧，先攞你命啊嘛！ 仲支付寶喎，佢哋唔加現金嘅喎。 係啊， 以前就帶成袋現金俾你黐線嘅，依家我冇現金嘅喎。 佢覺得威啊， 手機啫喎，你俾數俾你咯。 呢個係佢科技上嘅成功，同埋 個 市場夠大。佢14億人民。 唔係科技啊，呢種唔係科技，呢種係佢嘅高檔化。佢唔係科技，佢係要威啊。 嗯。 喂，咁如果你科咩技啫？即係等於搭車，佢又係唔收錢，呢啲係科技嚟嘅咩？呢啲唔係科技嚟噶嘛？呢啲就係我威，我 call 到架車嚟，我要坐架大嘅靚車，呢啲唔係科技嚟噶嘛？我要佢哋依家落到嚟咧，佢唔去女人街買嘢噶， 部分啦，唉，繼續啊！ 你咪識埋曬嗰啲咁嘅村民，梗係要去女人街買嘢啦。 我邊有你咁威大佬？我識親都係草根階層嘅咋。 咪 我出入嗰啲地方都係草根嘅咋。 所以 佢冇從來冇撞過你嘅。點及你出入高級地方啊？ 人哋去尖沙咀啊，佐敦道都唔佐敦都唔去，你知唔知啊？因為中環嘅依班人嚟，嚟掃啊！ 我成覺得咧， 每樣顏色要一隻。 我成覺得幾時咧 ，Hong Kong Club 會講普通話咧？即係究竟？ 佢講啦， 係講啦， 半島已經冧咗，半島已經冧咗啦。 哎呀，半島 Hong Kong 級就首島添，香港會啲地方， 梗係唔守啦。 哎呀，我幻想得多咗啫。 講翻外國教育嗰樣嘢，嗰日阿黃坤瑜咧，喺城市論壇， 城市論壇， 佢話講咧外國咧唔係一個抽象嘅外國，係一個實體嘅，係中華人民共和國。喂，大佬！你噏啲咁嘢出嚟，你真係搏鬧交嘅啫。 哦，唔係呢句都未鬧，係 嘛？ 佢最鬧咧就 七警啊嘛， 七警個先正。 啊咧，啲人問佢嘛，咁香港人要求釋放劉曉波有冇問題？話冇問題。咁同樣大陸人要求咧釋放七警冇問題啊？喂，點可以相提並論喎、啊，大佬？劉曉波有用暴力咩？你七警係用暴力啊嘛？ 唔係啊，你七警係犯法啦、啊。 我知道兩個性質啊。是很不相同的， 同埋人哋嗰個攞諾貝爾獎啊，大佬！你七警咩？你七警，你七警，你七警咧就可以翻大陸打嗰啲，即係嗰啲攞獎就得， 係嗰啲攞 MMA 攞獎就得。 啊，同阿徐曉東單挑下 啊！同徐曉東啊！ 不過大陸有一樣嘢咧，佢始終睇唔通嘅，就係話佢成日認為香港咧，就算喺回歸前、回歸之後咧，我哋喺香港接受教育嘅人咧，以前係奴化教育，而家咩殖民地教育，成日都話我哋係咁樣，所以唔愛國。喂，老實講啊，就算唔教近代史，唔教鴉片戰爭，唔教依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成就，你估唔會培養到啲人對國家民族嗰個感情咩？譬如教依個岳飛，喂，教史可發文天祥，就可以培養到愛國心噶啦嘛。 愛國心有一個事件啊，就係、是、六四啊。 係啦，150万人出嚟， 哇！真係香港市民愛國到你唔信啊，真係。 全部大部分接受奴化教育出嚟嘅人，點解會？ 為咗你人民喺度喊喊喊喊喊， 係啦，我好想奇怪喎，我唔明你呢個教聯會啲人即係噏啲咁嘅嘢嘅喎，真係唔化，係咪一定要教呢個國恥，同埋係咪一定要教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成就，先可以培養到啲人愛國心咧？第二，國恥論冇錯，喂，當時列強的確侵略中國，但係唔好忘記喺鴉片戰爭之後咧，177年至到而家，其實中英咧離離合合不知多少次。在兩次大戰的時候，中英是站在同一陣線，而仲有你記得邊個林彪啊？李實之啊，係咪先？ 請問三叉戟被人打落嚟，被人打飛機打落嚟， 冇錯啦。三叉戟邊個國家製造的 啊，蘇聯咯。 蘇聯你就想啊，林彪1971年出走啊嘛，喺嗰段時期咧，就是、美蘇咧就圍堵中國，中共是沒有噴射客機的，而第一個。國家供應中共呢個噴射客機就係英國， 哦，英國架， 英國三叉戟 Trident 啊嘛，第一架。之前英國有供應紙著式，不過係螺旋槳啫。喂，蘇聯唔供應俾你，美國唔供應俾你，中共邊有噴射民航機？冇能力生產，唯有透過香港要去英國討論， 長期利用啊嘛， 長期利用。而最諷刺嘅時候係1967年嘅時候，其實係談判當中啊。報道中國和英國談判傾緊呢啲三叉戟，應該咩價錢點樣啊？運佢哇！如果真係收翻香港，英國佬真係唔付運嗰卅幾架俾你。喂，你邊阿林邊邊有飛機噴射機搭？毛澤東邊、周恩來邊有噴射機搭啊？喂，點解你啲左仔唔講下呢啲嘢啊？喂，中英有反面嘅一面，亦有合作嘅一面，歷史應該教全面唔係片面嘅。喂，點解乜都唔噏啊？仲有一樣嘢，我想話你聽，你左派校咧同埋主流校都有一課喺國文裏面有一課，説係翻譯叫做最後的一課。 哦， 最後一課嘅背景係乜嘢？1870年普法戰爭，法國打敗，割讓兩個省，阿爾薩斯同埋諾林，好多人都聽過啊，係俾呢個德國。咁啊，依兩個省咧，從此咧就唔可以再學法文。要學德文，有條僆仔咧，日日混混噩噩嘅，冇心機讀書嘅。咁啊，有一日咧，朝頭早翻學，見到成班人都好嚴肅，包括市長嚟聽課喎。嗰堂係講法文喎，咁冇辦法啦，局於形勢，個個咁有心機聽，佢都聽都要聽啦，學法文啦。上完堂之後咧，老師就話：今日係最後一次，我哋講法文，聽日開始學德文啦。咁個故事就完咗啦。咁呢課書咧，我哋細嗰陣時學，覺得好感動啊！是不是不是學新中國的成就，學外國，我們覺得都已經可以培養到這個，就是對國家民族的感情。而香港的所謂奴化教育學校，殖民主義教育學校，竟然在當年有收錄這課的文章。喂，那你港英都沒有，根本沒有 冇根壓止到你啲人對中國感情啊嘛。 其實港英咧喺國民教育方面咧係長期俾人誤會嘅，係佢係行所謂 denationalisation 非國家化，唔止非中國化，係非英國化添，仲要係。 係誒，有幾多個香港人識唱英國國歌？ 特登嘅係。 係 港英個最得意地方就係話咧，佢係避免政治問題，因為當你講中國民族主義咧，國民都難。依家就話台灣台獨啦，已經嚇。但係當年係中華民國一邊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邊，所以你講中國民族主義好尷尬。你中國講咩中國先嚇？所以講嘅係用一個咁政治中所謂扮政治中立立場避開呢啲問題 嘅 係。 哦，唔係佢專登嘅，佢因為佢當年咧就因為你有左中右三樣嘢啊，都係當左中右先啦，當左中右先。 冇咩中嘅啫，大佬。 其實唔係中都有嘅，有啲港豬有港豬噶嘛，大家 有右派中華民國喺度。 唔 係咁對阿蔣公嗰啲。 唔係咁嗰啲係嗰啲右派嘛，左中右啊，中嗰啲啊可能係港豬即係。我哋屋企咁，大家都唔買明報睇噶嘛。咁嗰啲就係日翻工，即係工廠做工揾嘢食噶嘛，揾飯食噶嘛。但係專登嘅英國佬好嘢咧，人哋就係一個管治術咧，就係專登就係俾你哋有左派嘅喺度，你條頸領又喺度，你右派嘅，咁然後大家搞 balance， 佢咪從中得嚟啊嘛。 係啊，個 balance 好得意， 佢係兩邊聽啊嘛， 去國家化， 係啦， 去民族化，第二就話搞 citizenship 公民教育。citizenship 公民教育是避了國民呢個字嘅，係叫你即係唔好打垃圾啊、垃圾蟲啊、你愛香港啊、發聲啦、啊、你咁。不過 市民化 冇市民化，但就唔好國家喺度， 唔 係 國民化。 不過就算歷史嗱，左仔成日都誤導一樣嘢啊嘛，話以前殖民地教育係冇教到。鴉片戰爭啊嘛，有啲人仲係信噶嘛？ 有我哋依家嘅中國近代史就由鴉片戰爭開始，一八四唔係一